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八章，月亮脸、虫尾巴、大脚板和尖头叉子，第五十二集。 过了几秒钟，他们才意识到这话的荒谬，然后罗恩说出了哈利想说的话： 你们两个都疯了。 荒唐， 赫敏轻轻地说。 小矮星彼得已经死了， 哈利说。 十二年前被他杀死的。 他指着布莱克，布莱克的面孔在抽搐。 我确实想杀他， 他吼道，露出了一嘴黄牙。 但是小彼得胜我一筹，这一次不会了。 布莱克朝斑斑扑去，克鲁克山被甩到地上，罗恩痛得大叫一声，布莱克的身体压到了他的断腿上。 小天狼星，不要！ 卢平叫道，冲上前把布莱克从罗恩身上拽开。 等等，你不能这样做，必须让他们明白，我们必须解释，以后解释也不迟。 布莱克咆哮道，使劲想甩开卢平，一只手还在空中乱抓，想要抓到斑斑。老鼠像小猪一样尖叫，挠着罗恩的面颊和脖子，试图逃脱。 他们有权利知道一切， 卢平喘着气说，仍在努力拦着布莱克。 罗恩是把他当宠物养的，何况有些地方连我也不明白。还有哈利，你应该把真相告诉哈利，小天狼星。 布莱克停止了挣扎，那双凹陷的眼睛仍然盯着斑斑。斑斑被罗恩紧紧地握在手里，罗恩那双手被抓咬得鲜血淋漓。 好吧， 布莱克说，但他的目光没有从斑斑身上移开。 随便你对他们讲什么，但是要快，莱姆斯，我要杀人，就为了这桩命案，我被关了。 你们是疯子，你们两个都是。 罗恩颤抖地说，把目光投向哈利和赫敏，寻找支持。 我听够了，我走了。 他试图靠那条好腿站起来，但卢平又举起魔杖，指着斑斑：“ 你必须听我说完，罗恩。” 他平静地说， 听的时候把彼得抓牢。 他不是彼得，他是斑斑， 罗恩喊道，想把老鼠塞回他胸前的口袋里，但斑斑挣扎得太凶了，罗恩摇晃一下失去了平衡。哈利扶住他，把他推回到床上，然后哈利没有理会布莱克，转向卢平。 小矮星的死是有目击者的， 他说， 整条街的人呢？ 他们看到的事情并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 布莱克粗暴地说，依然盯着在罗恩手中挣扎的斑斑。 所有的人都以为小天狼星杀死了彼得， 卢平点头道， 我也信了，直到今晚看到地图，因为火点地图从不说谎。彼得还活着，罗恩正抓着他。哈利， 哈利低头看看罗恩，两人目光相交，默默达成共识。布莱克和卢平的脑子都出了问题，他们说的话荒诞不羁。斑斑怎么可能是小矮星彼得？想必是阿兹卡班使布莱克精神错乱了。但卢平为什么跟他一唱一和呢？赫敏开口了，声音颤抖，强作镇静，好像努力想用意念让卢平教授恢复理智。 可是卢平教授，斑斑不可能是小矮星彼得，这是不可能的，您知道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卢平镇静地问，好像他们是在课堂上，赫敏只是发现了格林迪洛实验中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小矮星彼得是阿尼马格斯，人们会知道的。我们在麦格教授的课上学过阿尼马格斯，我做作业时查了资料，魔法部队能变成动物的巫师都有记录，有登记簿显示他们能变成什么动物，还有标记之类的。我在登记簿中查到了麦格教授， 本世纪只有七位阿尼马格斯，小矮星彼得的名字不在上面。 哈利刚来得及暗自惊叹赫敏做功课所下的功夫，卢平笑了起来。 又说对了，赫敏， 他说， 但魔法部不知道曾有三名未登记的阿尼马格斯在霍格沃茨活动。 如果你想把事情告诉他们，就快点讲，莱布斯。 布莱克咆哮道，仍注视着斑斑每一个绝望的挣扎。 我当了12年，不想再当了。 好吧，但是你得帮我，小天狼星。 卢平说， 我只知道开头。 卢平停住了，因为后面传来响亮的吱呀一声，卧室的门自动开了，五个人都瞪着门。卢平走过去朝楼梯口张望了一下， 没人。 这地方闹鬼， 罗恩说。 不， 卢平说，还在疑惑地看着那扇门。 尖叫棚屋从来没闹过鬼，村民们曾经听到的那些尖叫和嚎叫都是我发出来的。 他把灰白的头发从眼前捋开，沉思片刻，说道，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这里，从我变成狼人开始的。如果我没有被咬，这些事都不会发生。如果我不是那么鲁莽。 他看上去严肃而疲惫，罗恩想插话，但是赫敏嘘了一声，他专注地望着卢平。 我是很小的时候被咬的，我的父母试了各种办法，但那个时候无法治愈。斯内普教授为我制作的药是最近才发明的，他让我变得安全了，我只要在满月前一周喝了这药，就能在变形时保持神志清醒，可以蜷缩在我的办公室里，是一匹无害的狼，等待月缺。但是在狼毒药剂发明之前，我每个月都会变成一头可怕的怪物，我要进霍格沃茨几乎是不可能的，家长们不会愿意让他们的孩子与我接触。后来邓布利多当了校长，他很同情我，说只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没有理由不让我进霍格沃茨。 卢平叹息一声，直视着哈利。 几个月前我对你说过，打人柳是我进霍格沃茨那年栽的，实际上他是因为我进霍格沃茨才栽的。这屋子， 卢平苦涩地打量着这个房间， 以及通向他的地道，都是为我而修的。每月一次，我被秘密带出城堡，到这个地方来变形。那棵树被栽在地道口，免得有人在危险期碰到我。 哈利看不出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但还是着迷地听着。除了卢平的声音之外，只有斑斑惊恐的尖叫声。 那些日子，我的变形非常恐怖，变成狼人是很痛苦的，我被迫与人隔离，于是就咬自己抓自己。村民们听到那些声音和尖叫，以为自己听到的是特别狂暴的幽灵。邓布利多让这类谣言传开了，即使到了现在，这屋子已经安静好多年了，村民们还是不敢靠近。不过除去变形之外，那段时光我是前所未有的快乐。我第一次有了朋友，三个极好的朋友，小天狼星布莱克，小矮星彼得，当然了哈利，还有你爸爸詹姆波特。三个朋友不会注意不到我每月一次的失踪，我编了各种借口，说我妈妈病了，我必须回家去看她等等。 我怕他们知道了我是狼人，就会离开我。但是，当然了，赫敏，他们像你一样，发现了真相。可是他们并没有离开我，而是想了一个办法，让我的变形期不仅好受一些，而且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学会了阿尼马格斯， 我爸爸也是。 哈利很吃惊。 是的， 卢平说， 整整三年，他们一有时间就去练习，最后才学会。你爸爸和小天狼星是全校最聪明的学生，幸好如此，因为阿尼马格斯变形有可能出现可怕的错误，这是魔法部对阿尼马格斯严格控制的原因之一。彼得需要詹姆和小天狼星的全力帮助，最后在五年级时，他们终于练成了，每个人都能随意变成一种不同的动物。 可是这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赫敏不解地问。 他们作为人不能跟我在一起，所以就变成动物来陪我。 卢平说， 狼人只对人有危险，他们每个月披着詹姆的隐形衣溜出城堡，他们变成动物。彼得个子最小，能从打人柳的枝条下钻过来，按到能让他定住的那个结疤，然后他们滑入地道来找我。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变得不那么危险了。我的身体还是狼形，但跟他们在一起时，我的心智好像不那么像狼了。 快点，莱姆斯！ 布莱克吼道，他仍然盯着斑斑，脸上带着一种可怕的饥渴。 快了，小天狼星，快了。我们都能变形以后，有多少刺激的事情可以做呀？我们不久便离开了尖叫棚屋，夜间在学校和村子里游荡。小天狼星和詹姆变成了那么大的动物，能够控制住狼人。我认为霍格沃茨没有哪个学生能把学校和霍格莫德摸得比我们更清楚，所以我们就画了那张火点地图，署上了自己的外号。小天狼星是大脚板，彼得是虫尾巴，詹姆是尖头叉子。 是什么动物？ 哈利问道，但赫敏打断了他。 那还是挺危险的，在夜里跟一个狼人乱跑，要是你摆脱了同伴，咬到了人怎么办？ 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呢。 卢平沉重地说， 有过险情，很多次。我们过后拿这些事开玩笑，那时我们年少轻狂，陶醉在自己的小聪明里。当然，我有时还会为辜负了邓布利多的信任而感到内疚。当初没有一个校长肯收我，邓布利多把我招进了霍格沃茨，而现在他却不知道我在违反他为保护我和他人的安全而制定的规矩。他不知道我引的三个同学变成了非法的阿尼马格斯。但是每当我们坐下来商量下个月的冒险活动时，我总是把负疚感忘到脑后。我一直没有改变。 卢平面容凝重起来，话音中流露出对自己的厌恶。 今年我一直在进行思想斗争，考虑要不要去对邓布利多说小天狼星是阿尼马格斯，但我没有去说。为什么？因为我太懦弱，如果说了就意味着承认我上学时辜负了他的信任，承认我让别人跟我一道。而邓布利多的信任对我意味着一切。我小时候是他让我进入了霍格沃茨，我长大后又因为自己的身份一直受排斥，找不到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又是邓布利多录用了我。所以我就对自己说， 小天狼星是用跟伏地魔学来的黑魔法潜入学校的，与阿尼马克斯无关。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内普对我的看法是对的。 斯内普？ 布莱克厉声说，几分钟内第一次把目光从斑斑身上移开，抬头看着卢平。 这跟斯内普有什么关系？ 斯内普在这儿，小天狼星。 卢平沉重地说。 他也在这任教。 他抬眼望着哈利、罗恩和赫敏。 斯内普教授跟我们是同学。他竭力反对让我教黑魔法防御术。他这一年都在跟邓布利多讲我是多么不值得信任。他是有理由的。小天狼星曾经搞了个恶作剧，差点要了斯内普的命。这恶作剧与我有关。 布莱克轻蔑地哼了一声。 他活该。 他嘲讽道。 鬼鬼祟祟地想发现我们在干什么，指望他能让我们被开除。西弗勒斯对我每月去了哪里很感兴趣。 卢平对哈利、赫敏和罗恩说。 我们是同一个年级的，我们交情不太好。他特别讨厌詹姆，我想是嫉妒詹姆在魁地奇球场上的才能吧。总之，斯内普有天晚上见到我跟庞弗雷女士一起穿过场地，庞弗雷女士送我到打人柳那里去变形。小天狼星为了寻开心，告诉斯内普说只要用长棍子捣捣树干上的那个结疤，就能跟着我进去。当然，斯内普就这么试了。他要是跟到这屋子里，就会碰到一匹兽性十足的狼。你爸爸听说了小天狼星做的事，冒着生命危险追上斯内普，把他拽了回去。但斯内普看见了我在地道那头。邓布利多不许他告诉别人。然而从那时起，他就知道我是什么了。 这就是斯内普不喜欢你的原因？ 哈利缓缓地问道。 他认为你也参与了那个恶作剧？ 没错。 卢平身后的墙上传来一声冷冷的嘲讽。西弗勒斯·斯内普接下隐形衣，他的魔杖直指卢平。